是非是为与不是名接下走与同游大走几三日间真良心平于那良心十万块遗产也肯定审核着，昨日子他发邮件的通知，通知财产户到金彩屏来谈话。该说的说，接电话来，秦玉珍有个养女叫秦爸爸，在那四岁的辰光，就供给不了你的姑母秦玉珍家，共同生活只有五年。在那六七年，秦玉珍过世之后，你功课伶仃，五百人照顾，所以神君为他子长着起。根据婚姻法而设的养女的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秦爸爸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财产户得知金彩屏听见，可是歪打脸的了，贴到了不想干活。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私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吧？这张养女的笔居了那六十岁的手里向，这个六十岁了那半个的门前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但你搞啥个呀？你弄个张笔居嘛，卖给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做半点子，我个张笔居娘了。那么呢？这场官司你是非得出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嘞。真家与那的子娘三个不孝子的泥巴是干唧唧活个呀，他就秦爸爸肯吃了两百块，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讲，真家绝世你从情况不免，所以个金彩屏即是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交去送结证。谁采货那么这样好了，怪他子五早我们家一牙天也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里勾点心，大致的事物，心急慌忙赶到发油门口来等个六师弟。现在一面忙一面吃，六师弟们分见面，搿点面白鸡蛋干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呀。金彩屏呀，带头机关的啊，给还了这样的老乡，搿只手都是那胸口的路。平常辰光东走走的的路，也还叫地通。今朝一个动作就等下来，告上各位去佛法，搿人已经太子下来个这个。阿姐呀，阿姐呀，你还是困着啥？说得出也死个嘞，十万块性命皆关，困得着个。阿姐呀，你哪哈子啦？哦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被呀死脱子了，完结个做哎。哦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也倒出来了。 金彩屏眼睛了板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头名盖头捏得紧不够呀，一时间老么想都不开， 眼睛牵过来，到底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担子一把药，三十滴么三十滴，三个菜肉头这样一把药，收过来么？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屏可不吃这还是野贼，是干一头不要吃子下去，用不着等待开庭的这样，马上还等你龙王打去拜的孩子喂。眼睛脑子两里牙偏过来，嘴里向一塞，侍龙拿起来，哈子一口拿个牙一直下去。 哎，妹妹啊， 那 把奶袋里向去收一些， 快 点，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快点，给我们这孩子啊， 哎。 车篮子里进大门，嘿，里向只客厅的来得个多，当中有只花台，两旁边有几只来灯。现在让你伸起手顶下来嘛，阿姐呀、啊， 哎， 你两高头三公吃喝等来不是个？ 不晓得个律师的阿来了不来我今朝开庭，警方方要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呀，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律师的偷得来管。 那么至少昨日子打算带着上海子了， 哎， 上来不到我屋里向来一趟呢，哪怕打着电话来通上气门，还乖。 哎呀，妹妹啊， 哎， 你不要忘记他呢。 那 邢芳芳的三句话还是李爷家子呀？ 嗯， 你晓得罗书生拒绝吃弄事的眼睛人呀，所以母王定来老师家么不离可是个这样，这个一来么谁不能来当你通气子喂？ 透明的邢芳芳，三哥把你随时又讲了。这儿现在有真假个种事体吗？阿姐啊， 哎， 打出辰光个水帘子一拉低呀，拿你配出来，望着王府岗里一抬头嘛，先凡事大节奏啊。 嘿，还要挂在鸟这个戏剧呀？格里像个头面头目呢，阿是啦？有本事嘛自家演，嗯，不本事嘛想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们这个事体吧。今天个大官司，但是打得赢打不赢，我一点的把都唔不勒海呀！不瞒你讲，我们心里想三个双子点动这个七上不呀！ 哎呀，今天个问题关键了，让老师先生了呀、 嗯， 妹妹啊！ 哎， 我把你两家的个命根子， 那还讲？ 哎 呦，阿姐啊，你快点生呀！ 哎，这样看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 你这两高头，侬希望寄脱了老师的身浪向，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自根本的变化。老师在偶当中遇见侬搿笔遗产得知过来的，搿个女人非是等闲之辈，好有舌头结棍个。介绍部分的地头，阿拉上海，侬搿张必须买不止金产品搭地产货，为得上述，哎，不利发言。就是自家儿子大刚是吃的情报发了到代理的，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随对邢芳芳讲：“你也太为个张必须可以的，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证据是在我手里，想答应个张官司不让我生了，那是不得了噻！一是暗功，一是暗功，非得与中宫门外高位与苍宫。”胳膊大石头是三米宽，哎，就说现在呀，居然被你打得是目的，阻止邢芳芳的阿婆来海子。昨日子的陪着邢芳芳到上海来，还怪在儿子亲自家一道陪的嘞。沈荣家就是对大刚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长，比十三级干部还要松一，后妈不能给办他一根杆，要寸步不离半步海里。”今朝一听着，三高的马正发油而来，现在这一个位。哎，这下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像有闲话要跟儿子讲。老师先说脚高快，脚步忙正前头追，干什么？娘，我先到发油里来忙忙看。两个女人不知阿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叫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个呀，那么等些法庭上总归要排队个咯。这些人光谁不怕子？这该子发过个面，公事公办，谁不过三七二一子？现在么先两三接触。所以最大该的发油门口贴门跟水搁在队队这里下一头 谁拆乎眼睛就好记得嘞，你对这个一头嘛已经不得科技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哈，率先科技的那是出手量来不及走啊，嗯，不来发暗暗对比打得理想。 哎呀，妹妹呀， 那啥来的？ 哎呀，你来得谁来的呀？ 你 这种光景嘛，谁胆子给的？哎呀，现在天地中啊，看个不个子？阿姐啊，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里呀？ 喏， 你阿姐啊，嘛手头有件作业过。 奶奶， 我老发狗玩去呀！这一面忙来买，一面来老吃一下碗。 哎呀呀，妹妹啊！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整个心里难过嘞，总是 这样。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能叫呢？ 你十五年， 阿哥有个， 你啥辰光到上海来的家？ 十月就来个呀。 怎么上了不是到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手上还没办车呀。 哦。 那你离不车子嘛，铁路不十三，像老太爷那个，慢吞吞，慢吞吞。而且他发汽车病，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掉来割了那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个呀，还是爱来骨头在手指来， 一多少还是王子了嘛，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啊，是这个道理了。这么事情妹子啊，你今天一股子来的了，我是那个小酒店一带来的家。 小酒店？ 嗯， 阿弟呀，我一分钱跟小新娘嘛得来啥小酒店呢？ 哎呀，那我姓芳芳喂， 啊，那我芳芳，一道来个呀，我里是一条路个。 哎呀，事情妹子啊，来到你们哪一点了不叫？应该两点了不哎？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了，我要到上海了，还是一条路 的。不要来点忘记他娘，难得你俩高头嘛，应该是一条路哎。 好的，阿弟呀，不过男人我了该，才是一条路个。 哎呀，那个我啥个意思讲？ 哎呀，早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手得路得起。 看那自家娃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登个铁环不是么？摸不上路 的。还在个总是地铁机缸里在。根本是谁妹子啊？ 啊。 你今天哪会得打电话方方一头来个你？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么？方方个小新娘真正是作孽狗，给奴才子当通知什么急嘞？心里落来落落三天的，给来寻我个呀？给我的阿姨呀，我公园里么时常开个，法院里倒分开个个。那想呢？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么？是恁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里妈死特子五百人收留我们外场上也是能阿姨送我五来个十多年当中七万只以上都是进入到五线终点才是能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轻松的当你们都讲呢我将必须扛到子今朝所以了离招子起码非要能阿姨带我一道上开个那就晓得个呀我里个你妈用个呀不杀心然呀听着这个两上海话，我心里难过嘞，总是这样。我想到我的阿姐临死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的呀，总要搞点道理的喽。所以了，还不在没得嘛，跟该上来再玩。 嗯，这话就没面对不灵了还玩。 要是弄进菜品上当了，阿姐，你这个， 哎呀呀，是的妹子啊。 啊这个说起来，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的咯。 阿弟呀，到过些辰光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亮话噻。芳芳的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说说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真就是养女。我是养了你个狗草，起不了头作用的呀。 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啥个闲话，那还是。没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至于个子喂。那么你倒说说看呀，眼睛弄那个事体嘛，那还白呢。 妹儿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日不在外定家。阿弟呀，那咋一桌子嘎罗西呀，一天不到台面上来个，非要多些人光发过面孔一般，说起来能伪造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取三年的刑。哎呀，那阿弟呀，叫太监不着十步米，那要偷七块个。 哎呀，是谁妹子啊？不奈这个一说是我不心啊，哪个走啊？哎，见女吃大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大恶，看上去该打官司。大我去上五烧紫米个 灾难米 李彩虎是真的了睡着冰冰硬个这样用作的是努力一张一拉我们先将我一张拉不得啊这样你拿啥呀什么 妹妹啊 死鸡蛋子给个地步这样想不通咱不用啥个灾啊是啦只管你两个的一个命不人家都夫妻不人家哈我可还是干完趁在代理下大发有利的同志去讲一下谁有太缺个车子用不到开定别人之外是刚你们嗯这个恨子落去刷刷个猴子 对 呀、啊、你用不到这个中亚子我是父母 是这是这是这是这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啊 啊 可咱别住了那水里农分科技嘛总归一定不到放心的呀哎你姐做了一档事也然空呀这咱必须让我亲眼目睹裤子一口嘛，我话鱼子的干的，细子嘛可以眼啊闭个嘴。 阿弟呀，听着呢，你俩上海我们公公为啥好讲呢？其实呢都不相信要考考么好个，袋袋里下摸出来一张纸头，那我看考考吧。 警察兵的手脚根本就暴躁，抓到 太好听过来，奴隶恨得百分之三盲正其狼一多，两只脚在上头，一是大，一是泥，各种身头是比天人包围要活络，眼睛一杀个大字都已经打来着，不走地来带谁才好妈妈？奶奶啊， 阿姐啊， 怎么这样的本事？那家 谁才好是开心哦，一是怕水，一是天价。哎呀，阿姐啊，想不得你是个一条本事，我真真佩服你做哎。 真真好本事哇啊！发邮里长通知是打来百分之三，这西方的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叫啥能精彩评？男有一套，女有两套，我不是哭啥开不能听听，非门开条天空要讲神的个女人，我非要吹了。 精彩评气得了昏天黑地，时常来努力打开一部胸部， 谁猜我是我，我才是冲上来抢抢两个嘞！ 哎呀呀， 你个把好心 嘛！你个三岁心， 你个黑眼。 那一种思念一种苦啊， 这几十年来不上命， 上来的人 从来的君 我们千金不敌， 多年莫会养晦， 用三用四 不长生。 落实掉的抽子起来个的平常是个狠卡，今朝上就奶的四岁都算吃到自己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不把吃个里屋来发定了别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新方法门前立一立大功，这个水叫吃亏水是便宜，大概水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的为要伸过水来打，比拉过来一个人努力作业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对着来从东部孩子，这个 别来过。哎呀，那个味道是一点啊，亲姑奶都叫不是哇，等你开店 开啊，别拉去啊。 我得了一台来个，你对啥话得我讲哈子呀？ 一台来个， 一台来个。 俩高头对门前的那位姑娘一看，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雨上，鼻梁高于天，一对小眼睛么两倍不之人，身材美匀称，细点美分明，年纪年少是朴素见惊人，是我见过你，叫你家与你争， 你 是少年， 新芳芳。 啊，芳芳， 你的言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啥奇怪？今朝个新芳芳，那老谁才和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那个亚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这样。眼睛们这个六十岁一大子过去，再有一张娃娃落空的着，看上去这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是要变成功一个财神菩萨，这不咋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这种人就何会变的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加上一些些辰光，比个手指手的嘞，谁顾得米呀？这个样子呀？啊，少年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阿芳啊，你真正越长越变质的。 哎呀，怪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字喂。 爸爸，我是谁彩虹。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萍，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也认过没？ 你们白宫那个呀， 婶婶。 哎呦，不够大个， 娘娘。 哎呦呦，太真来子。 你十几年分口见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 对。 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倒啥个味道哇？ 哥哥。阿姐啊，那么你得试试看呢，啥个味道叫？ 哎呀，奶奶呀、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功德那种样子呢。我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对个呀，芳芳，你我才是不懂大理美声。我自自己想想，我心里想实在间难过。 这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耍个头名上，我实在对不起你呀！ 阿爸，那天怪你落亲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春雨无奈了，不得法呀！ 你想想看呢，你都娘娘的男人，骂着马来西亚一嘴的，我和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这中年家子不晓得那还搞我来的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不准晓得子。这中年家子真比我里为也可恶啊！ 阿爸，那天只看你个娃吃，还有想想你个口吃个。 天错没错没，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一牛两你三分个。 嘿，阿爸啊！ 但是对于反革命分子，还叫坦白从宽嘛？既然你今日是错误，而且了白三子，我还应该原谅你子。娘娘，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日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子。 金彩萍想苦肉计，一功夫错，甚至美汗。但是彩虹茫茫，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呀！ 对你看看，你定心孩子呀！跟我们聚他起来，关系比你还要深刻，还要沟通。各种骗人的本事们拿出来就是乖。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十分无个呀，芳芳啊！ 花间家风是我 得进来。天子千里风作之，能人得名无吃亏，相思采花每日把杯。 在了浪三万，哎呀难为人了。 婶婶，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金彩玲可无，我连脚带也不拎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大大，你太过文静，要那个是唱公子头了，孩子们。 阿芳啊，你这婶婶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发生了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这样发烂毛病的呀，现在也老发毛病的，这位，阿芳。归根到底嘛，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Yeah. 是乱搞的呀，真是为金亏了。好，算我们来。哼，一打一打，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那可呢？秉公八好，百里道歉，还有嗨嗨歪歪的眼里啊，那读个子宫倒是头好过啊。我老李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呢？都开个价啊！这这这可是几万三万！哼，马勇哥啊，我李芳芳不是三三个小人仔，恁这个苦女乞丐不会上当个，有眼力嘛，我离开哭吧，不要那大庭广众面的，我也是噻。 老师弟啊， 何天？ 你自家人啷讲讲呀？用什么来阻止哇？ 开的你们不来开开个地，地拉去， 俺不要开这个。今朝我要三万里人，我那这个臭子里啊，统统的要接人。 哎呀呦，老师弟呀、啊，那天我正倒霉死了点啥子个人子啊？既然也接人，上了分侬不是问题，但你屋里向来讲起那个事体，接人接人呢？ 哎呀，大客人光来干活，只要你不肯吃一万块洋钿，我不信侬个啥逼子马上后里向一刀头，还是你说干？ 哎哟，都好办是吧？啊，当初人光难都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到，现在人光多打一步，俺这个才是猪八戒我难到。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生人，我专门的是巨物呀，我等着深深被告诉你个大了孩子呀。 芳芳，没错没错，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吞几个往事浪呀！ 啊，我晓得个，那位姐妹你弄个啥别具，是为了五百万方，这可怜的面孔，手里的包袱，你放心啊！一个等到深深的海湾，虽是五百个啥别具，那俩女生们同样可以胜一干。 对呀，大多辰光，你阿三弄那领过来买，我跟你娘娘在了那下面 老乡，真稳， 姐姐亲。我都没有根有配，少爷也想非得那养你的身份，哼！我谁知道你拼命？ 阿爸，那外姐们你弄个啥别具，吃得不高的，不个手个。 阿爸爸，害得我同弟天天外头人买，情又不来 塞。妹妹啊， 我也得管，害得天天个只王妻郎们，情又都带了个王府岗里去管， 比让我六十岁都为了那二哈的。今朝个两个女人输得了差价地皮光了孩子， 但是西的路打里都一点点分晓得，搿么喏，有心来江边奔读听听，气啥子两个文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啊，妹妹啊，本来有两啥闲话我不想讲的，今朝呢到了让太冲淡地点嘛，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呢，对吧？到狗血辰光再来挑拨我搭芳芳的关系嘛，来不及噻。他爱那的也在啊，听老子，芳芳当个的大刚已经单子几个在，我是这个阿婆，这是我的媳妇，我俩是一家人家在，难道可难呢？啊！这个今天下来又派了两个队等你磨的五口哎，怪不得你也是，牛奶里水里脏，我是避免武器的海湾。这个大队里发昏，胸口发闷，欧上老飞翻出来嘛，过外去的也浪发作灾。哎呀呀，我个贼！ 谁菜花是气得了眼巴顶的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到现在用个美奴计呀！咋晓得一个总是几嘛？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了，黑了我。我个上回马先生是发错了我，我哪会分想上个呢？哎呀！ 一是哭一是呢，就像边上邢芳芳眼里得了浪花来。那么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里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论关系侪是自家亲舅。但是浪思想感情浪向搿个距离实在太远着。你看，李德伟这个十万块洋钿，摸金摸银，种种表演，真是人第三家费又哭不来。该把所有的人侪辣浪看，三个看我生出婆媳。今朝对于我们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收场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 哎，婶婶， 你倒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寻子下来，有什么讲？现在连每一句闲话侪是同你讲。所以谁采访到金彩萍三姑娘上次发病了，这对新婆子个走走进进，恭恭敬敬。 六十岁的心态，跳到喉咙口。哎呀，眼睛关注完了，谁主力不知要搞啥么子找性命监管的。老乡，你都激动子眼睛盯到你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吹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噻。 邢芳芳，千万女。不知刚子罗句哈，这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固执我了。 哎呀，阿芳，你别哭呢，你说你也是俺说的了，我有什么罪？你两家的因为他一伤你心在儿子了，你可没别哭啊！假使是俺们，我你两家的狠狠接批评一顿，让你受的教育们。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父母一起去打你姐姐们，你才够接待的呀。你大娘啊，大哥兄弟，别谢我，老娘，你看见看见啊？ 是，今朝谁教育的？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事。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骨不平息，是我最心对着路分分。Peace. 来的中，听你们别迷别来嘴里骂，发也一不在雨来我七发发激怒我鼓起门的我心发发见是神与神也谋他神与兵，你们故事来起迎进我别迷大真经恶里恶狠狠明在我对把自己生机会输定太聪明对我心发发皆是神与神那雨蒙蒙一人人也谋你他一心 哎呀，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东哥给要上， 啥么子？哦，那同意该上交噶，那反该个同地，爱该个人， 哎呀，爱那个谁，他那个小死人呀，你啥子那都打在外苦嘞，娘， 说来快，杨的